风铃更心动更接近，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，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。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，这出去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空染秋季的相遇，我重温午后的阳光，将吉他斜背在肩上，更多年前一样，我们静静地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，还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，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在微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，记得那年秋天说了再见，当恋情已走远，我将你深埋在心里面。 我 哎，下课了下课了， 上车吧。 情人节卡片所写的永远，还记得过